这小子的报复一向很实际，要他包涵就得安宗去刷碗。不过安宗也不能说什么，勉强笑了笑，拿着碗筷就去洗。等洗完回来，他们俩之间依然保持着一种怪异的沉默，一个自顾自地喝茶看报纸，另一个一句话也不说的在发呆，完全不会找话题说话聊天。看他们的关系那么僵，安宗擦了擦手，先对六子说： 哎，六子，你干嘛去下海庙啊？我记得你小时候最不相信这些东西啊。 他又是一脸尴尬的样子，吞吞吐吐地说： 哼，这不是现在信了吗？ 这小子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，他脸皮薄，看来窗户纸啊，还得靠我来捅破。 安宗叹了口气，坐下来对他说： 啊，六子，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呢？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哪还有当年的威风了？ 他摸着脸颊，反复打量着安宗，踌躇了好一会儿，才试探着说： 哎呀，小安，你现在可比以前机灵了，还真被你说中了。我是遇上了一件怪事儿。 安宗一听那小子这么说，怎么都觉得心里不舒服。 怎么着，感情我小时候就是个二愣子，这点事都看不出来。 白毅一直没说话，翻着报纸喝茶，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。 什么怪事啊，你怎么被整成现在这副德行？ 他皱了皱眉头，脸上又出现一丝阴郁，抿了一口茶说： 这实在难以开口啊。 他有些顾忌地压低声音说： 我招上鬼怪了，而且还他妈的是个女鬼。 这小子到底怎么了？心里作怪，还是真遇见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？说话怎么不着边际呢？ 安宗嘴角抽搐一下，尽量控制自己的语气问： 你到底是惹上什么东西了？ 他没有听出安宗语气上的不耐烦，听安宗那么一问，反而以为是相信他了，就继续说下去： 其实我是跟着我叔父做书画买卖的，为大老板干事儿，运气好时收得到古代的珍品，那些东西到手的时候烂得跟豆腐皮儿一样，需要修复，而我呢，主要做修复的。 他这么一说，安宗才想起来，自己走的是普通美术路线，他是专门学习国画书法的，所以到了后面就不和他们一起画了。而所谓的古画修复，其实也是一种专门的行当，自古有之，各家有各家的绝活，大部分都是以接、洗、补全四个步骤进行，特别是接这个步骤为关键。周家胄装潢制称，书画性命全关于接，这些耗时耗人力的工作都需要的是万分细心和仔细。高手可以把一卷毁得面目全非的画补得犹如新画，并且完全保留原有画中的神气和精髓，这些都是安宗从美术史教科书上备课记下来的东西。 那你这次遇见的麻烦和画有关喽？ 我也不清楚，这次我们收到一卷月下陶砚图，我叔父请了好几个专家来鉴定，结果鉴定是出自明朝中期大名鼎鼎的徐渭之笔。 安宗大吃一惊，如果真是徐渭的话，那完全够得上是国宝级人物了。连白毅也抬起头来惊讶地看着他们。虽然不是学历史的，但对于美术史安宗还是知道一些的，否则怎么当老师啊？徐渭字文长，晚年号称青藤道士，与大名鼎鼎的文征明弟子陈道富并称白杨青藤，是明朝中期无门弟子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。徐渭更是以一手狂放不羁的泼墨法，为后来的画家起到开创新形式的作用。他晚年的杰作墨花收藏在北京博物馆，可想他的墨宝是何等珍贵。安宗看着六子的脸心想， 这小子不会是说大话吧，市面上那些名家赝品多了去了，别拿一副西北回来忽悠人。 六子从他脸上看到了怀疑的神态， 郑重地说。 小安，你不知道吧，其实很多珍品都在民间私人收藏者的手里，那些东西如果公开，可是能引起美术界和文物界哗然的重磅炸弹。我们有专门的鉴定专家，据他们研究，那画真的是徐渭年轻时期一卷埋骨法的作品，题词说是送给当时名声远扬的陈道富的。当初收到的时候破烂不堪，但叔父一说是徐渭的真迹，我就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仔细来修复这卷画。单单是前期那些防腐防虫的药材和一些准备工作就做了两个多礼拜。刚刚拿到画的时候也没什么特别的怪事，就是感觉画的真是传神，好似透过层层桃花可以看见月下两个人对酌畅饮的情景啊，那种笔墨入画境的技法也只有徐渭那样的大家能做到。 安宗心有领会的点头称是。 嗯，的确，修复工作其实就是和古代作者跨时空的对话，你要了解的远远不只是画的布局和手法，还要了解画家的为人，作画的情景，只有面面俱到才能够把画还原成最初的形态，这本身就像是一种通灵的过程。嗯，那你修补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啊？ 他歪头看了看白毅，已经把报纸放下来，倾着身体听他们谈话。六子捏捏鼻梁，显得有些疲倦。 就在我要接话的前一天晚上，突然有个女人找到我，你看我的样子也知道啊，女人嘛，总是喜欢我这样有艺术气质的人。 安宗瞥了他一眼，说句良心话，六子这小子长得是人模狗样，同样是帅气，他和白毅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白毅一看就是那种实打实英气十足的帅，而六子怎么都感觉骨子里透着一股痞气。安宗打断他的自我陶醉， 大哥，我知道你女人多，排起队来犹如春运长龙，你能不能说重点啊？咱们不是八卦周刊，不听小道艳闻。 重点来了，那个女人怎么说呢，一身打扮看不出什么朝代，总之白色的衣服包满全身，脚上穿着一双黑布鞋，长发披肩，脸上没化妆，但那皮肤一看就是清丽佳人的款，而且身材也不错。她来找我说想要认识我和我交朋友，我很高兴啊，因为我刚和第四任女友掰了，有那么一个美女来勾搭我，是个男人都心动，对不对？ 你小子再不说重点，就请你回去继续幻想。 嘿嘿，我这不是要有一个过程吗？啊，重点就是他很奇怪，感觉有些不真实。后来他每天都会来找我，来了也不吃不喝，就是坐着和我说话聊天。还有嘛，就是我们谈论的都是关于丹青和书法的问题。那女人极其有才华，特别擅长一手瘦金体，比我这个练了十几年书法的人还要精到。但是我一说要带她出去，她就摇头。她只在我房间里待着，而且只在我一个人的时候才会出现。有段时间，我以为她是我们这行业的商业间谍，但是她对我那些东西一点兴趣也没有，而且从来不进我的工作室。对他嘛，说真的，我产生了一种恋爱的朦胧。 说着他脸上浮现出一种矛盾的神情，看得出六子是动真情了。他想了一会儿继续说下去。 嗯，我的工作依然继续下去，但是怪事也发生了。比如每次工作的时候，我感觉身边总是多了一个人。有时候我可以听见有人在我背后说话，说的全都是画中最精要的地方，一回头却什么人也没有。我要拿毛笔去蘸墨汁的时候，发现砚上摆着我最需要的那支笔，但是我都把笔挂在笔架上的。那女人几乎每个晚上都出现，我感觉她每次出现都有变化，好像变丑了，但仔细一看还是以前的模样。我心想，或许是熟悉之后就没有那种特别感了吧。 安宗听着缩了缩头，摸摸脖子。其实这事儿并不是多恐怖，按照自己和白毅的经历，估计每一件都可以把那小子吓疯，这种东西啊早就不会吓到他们了。 安宗对本来抱有希望的恐怖内容有些失望。 这小子聊斋看多了吧，把自己当宁采臣了。 但是白毅的眼睛却没有走神过，他越听越仔细，干脆站在安宗身边一起听六子说事儿。安宗觉得这种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事儿实在是没意思，正准备安慰几句就打发六子走，没想到白毅却说， 接下去呢，